680元秒杀人参福袋大礼包，仅限来电前50名听众。订购热线400-666-2282，400-666-2282。680元五种人参系列产品送到家，抓紧时间站位选购吧。 这就拨打400-666-2282，400-666-2282。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1月上旬，第75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的颁奖典礼在好莱坞举行，电影《三块广告牌》和电视剧《大小谎言》分别获得4个奖项，成为了电影和电视剧领域的最大赢家。而我们中国观众之前已经欣赏到的电影《至暗时刻》、动画片《寻梦环游记》等也都获得了不同的奖项肯定。我们都说金球奖是奥斯卡的预热和前瞻，那今年的金球奖都有哪些看点呢？又有哪些人收获了全球观众的瞩目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咱们先来大致的说一说获奖情况哈。在电影方面呢，由马丁·麦克多纳执导的电影《三块广告牌》讲述了一位母亲为遇害女儿讨回公道的故事，他获得了剧情类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电影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剧本4个奖项。那电影奖项方面呢，墨西哥导演吉列尔莫·德尔托罗凭借《水形物语》这部电影击败了包括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在内的4位劲敌，摘取了最佳导演奖。我们之前节目里专门聊过的电影《至暗时刻》，饰演丘吉尔的主演加里·奥尔德曼果然是凭借着他的精湛演技获得了剧情类电影的最佳男主角。这个奖虽然是实至名归，但得来一点都不容易，因为和他同时获得提名的可是包括汤姆·汉克斯在内的3位奥斯卡影帝啊。此外，由迪士尼公司出品的动画片《寻梦环游记》获得了最佳动画长片奖，德国影片《凭空而来》获得最佳外语片奖。而在电视剧方面，美剧《大小谎言》摘取了最佳有线剧集、电视电影等4个奖项。《使女的故事》获得剧情类最佳剧集奖，《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获得了喜剧类最佳剧集奖。对于美剧迷来说，这几部电视剧可以说是非常熟悉了，也是2017年度讨论度最高、口碑也很好的几部作品了。咱们都说金球奖是奥斯卡的风向标，那金球奖到底是个什么奖呢？它和奥斯卡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呢？咱们首先啊，得给金球奖加一个限定，说的是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因为在体育领域还有一个足球类的奖项也叫金球奖。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创立于1943年，1944年第一次颁奖，它的主办方是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而获奖结果是由将近100位记者投票产生的。说起来，从每年的12月开始到第二年初奥斯卡颁奖完毕，这一段时间是北美地区惯例的一个电影颁奖季，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里会颁出大大小小上100个奖项。那有人就说了，这不就是美国电影的年度总结和年度表彰大会吗？没错，就是这样。金球奖到今年为止呢，已经举办了75届，而它毫无疑问就是这个颁奖季里的重头戏了。但是它的结果常常和奥斯卡大面积重叠，那它究竟还有多少含金量呢？我们刚才说到了， 金球奖的主办方是好莱坞的外国记者协会，顾名思义，他的成员都是工作在美国电影媒体中的外国人。据说这个协会啊，只有96位成员，而这其中呢，有2/3还是兼职的。那他们的品味和鉴赏能力是不是真的能代表业内人士的标准呢？这一点的确是值得商榷的。而咱再看看这奥斯卡，人家的正式名称可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那才是真正的内行。既然金球奖这么外行，那怎么还有那么多内行对他趋之若鹜呢？原因啊，还是在于奥斯卡。在2003年之前，金球奖的颁奖都会放在奥斯卡投票日的前几天举办，而在2003年之后，金球奖固定于每年的一月举行，而奥斯卡通常都会晚上一两个月。每年在奥斯卡颁奖之前，都会有公关公司对评委进行游说。这个游说的方式啊，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晚宴，就是请吃饭呗，比方说这个访谈，或者说约着一起看片儿，是吧？目的呢，就是要增加影片或者是明星的曝光率，增加他们获得奥斯卡的可能性。而在奥斯卡之前，金球奖几乎是唯一一个大型的颁奖晚宴了，并且还是进行电视转播的，而它也就成了这些公关公司们展示身手的一个好时机了。所以说，金球奖的颁奖更像是一个社交的派对，而不是一个颁奖典礼。虽然含金量并不高，但是江湖地位依旧啊。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好的，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前一段时间咱们在盘点2017年中国电影的时候啊，聊到了文艺片和艺术电影，其中呢提到了一个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哎，就是这家联盟最近在他们的官方微博上宣布，由马丁·麦克多纳执导的电影《三块广告牌》将于3月2号在全国447家艺术联盟影院和观众见面。而这部电影正好就是今年金球奖所有获奖电影中最大的赢家。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也简单说了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一位小镇母亲的爱女被谋杀，但案件发生7个月后，警方的调查依然没有进展。这位母亲感到十分愤怒，于是她买下了小镇附近3块巨大的广告牌，在上面写上了讽刺和督促警方的话语。而她的举动也引起了争议，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的冲突。三块广告牌是导演马丁·麦克多纳自编自导的一部作品。据说在很多年前，他坐在横穿美国的巴士上，看到一些小镇的风景和广告牌上所说的完全不同。这些地方看起来充满了痛苦、黑暗和悲剧。导演就在想，谁会把痛苦的经历放到那上面呢？于是就有了三块广告牌的故事雏形。在这部电影当中，导演可以说是打破了观众对于角色的习惯性认知。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或者是坏人。失去女儿的母亲海耶斯本来是一个被同情的对象，对吧？但是片中的她也有很多性格上的缺陷，既暴力又粗糙。而对案件力不从心的这个警察局长看起来有点无能又张扬跋扈，实际上呢，这位警长却是身患癌症，心怀歉疚，对人生和工作都有着非常正面的态度。导演用一种非常荒诞戏谑的手法，却表现了人性中的暴力、愤怒、偏见，并且在故事上不断反转，也让观众在这种道德困境中产生了思考。 说到这位导演兼编剧马丁·麦克多纳，可能您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如果您要是一位戏剧爱好者，那就另当别论了。尤其是在北京的戏剧圈里，麦克多纳可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舞台剧编剧了。早在2014年，他的戏剧作品《枕头人》就被鼓楼西剧场当成开幕大戏来上演，一年之间演出了许多轮，但仍然是场场爆满，甚至有人说是麦克多纳的一部好戏成就了一座京城戏剧的新地标。2015年，鼓楼西剧场又推出了麦克多纳的另一部舞台剧作品《丽南山的美人》，同样深受观众的青睐。而且据说今年他还会有新戏来到北京的舞台，我想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位导演今年在金球奖上可以说是风生水起，但他的创作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马丁·麦克多纳1970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6岁就退了学，一边靠打零工和失业救济金生活，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他的创作才华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显露锋芒，他写的小说和影视剧本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见反响，广播剧也是被连连退稿，直到开始尝试写作戏剧，创作之路才顺遂了起来。1996年麦克多纳的戏剧处女作《丽南山的美人》在英国皇家国家剧院首演，一下子就大获成功，并且入围了奥利弗奖以及托尼奖等戏剧大奖，从此麦克多纳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而在戏剧上大获成功之后，他才继续向电影界进军。2008年，他自编自导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杀手没有假期》，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提名。2012年又编导了剧情片《七个神经病》，算起来，今年的三块广告牌才是他的第三部电影，就获得了如此好的成绩，也确实是很难得了。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第75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和奥斯卡专注于电影领域不同，金球奖是同时关注了电影和电视两个行业。在今年的颁奖典礼上，金球奖的终身成就奖是颁给了美国著名的电视脱口秀主持人 Oprah Winfrey。 那这个时段呢，我们来聊聊关于他的故事。奥普拉1954年出生于美国密西西比州小镇上的一个单亲家庭，六岁起就和外祖母一起生活。奥普拉可以说是来自一个问题家庭，他的幼年时代也是一个问题孩子，抽烟、酗酒等等人们能够想到的堕落名目都是他当年的麻烦。他甚至还在少年时代遭遇了亲戚的强暴，14岁的时候生下了一个夭折的孩子。不过生活有的时候确实很奇特，一句话，一场际遇，往往能成为一个人改变命运的契机。奥普拉的父亲曾经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些人让事情发生，有些人看着事情发生，有些人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灵。17岁的奥普拉暗下决心，想要看看自己的生命里究竟能发生什么样的事。那一年，他在田纳西州的黑人小姐选美中拔得头筹，并且显露了自己善于演讲的天分，也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不久之后，他走入了田纳西州立大学，成为了大众传媒专业的一名学生，并且在他19岁的时候受聘于当地的一家电台，做起了业余的新闻播音员。大学毕业之后，奥普拉成了巴尔的摩市一家电视台的主播，但是工作并不顺利。他播报新闻的情绪总是随着内容或喜或忧，也因此被评为未能保持客观中立态度。老板于是让他转而主持一档凌晨四五点钟就得爬起来的早间谈话节目。可是没想到，奥普拉从此如鱼得水，才华大展，一发不可收拾。29岁那年，奥普拉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阶段。芝加哥电视台的老板丹尼斯·施瓦逊欣赏他的才华，邀请他主持一档脱口秀节目，这就是1986年开播的 Oprah Winfrey 脱口秀。节目一举大获成功，成为了美国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播出时间最长，也是公认最成功的访谈节目。 几乎所有的美国的影视、音乐、出版、体育、政治界的明星都做过奥普拉的嘉宾。汤姆·克鲁斯前后一共上了12次他的节目。当然了，奥普拉脱口秀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在这里能看到如云的大牌明星，更在于节目努力传播的大众文化和价值观，在于奥普拉始终以自己年少时的惨痛经历为教材，鼓舞劝导着那些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顿的嘉宾，直面人生的风雨，活出真实的自己。奥普拉有一句名言，听从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唤，这其实也可以当作他的人生哲学。正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曾经感染了无数人，擦掉泪水，重新鼓起勇气。在播出了25年之后，奥普拉脱口秀在2011年5月25号宣告结束。而在最后一期节目里，奥普拉坦言自己原本其实是想做一名教师的，结果呢，脱口秀成了他的讲堂。他说自己有时候在这里教给观众一些东西，但有时也从这里学到了很多。最后他也不忘提醒观众，拥抱生活中的阳光，也让生命服务于这个世界。从小镇上的问题少女，到全美最受欢迎的脱口秀主持人，再到创建自己的媒体帝国，成为第一位获得金球奖终身成就奖的黑人女性，奥普拉·温弗瑞可以说是黑人的骄傲，也是所有女性的榜样。这次在领取金球奖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奥普拉也为观众带来了一段长达9分钟的演讲。在这段演讲里，他感谢了那些鼓舞过他，让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的人，尤其是那些叫不出名字却有足够勇气大声说出自己故事的女性。正是因为这些忍受着歧视、压迫和暴力却依然坚定反抗的女性，才让我们相信前方一定会有一个更美好、更干净的世界。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第75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刚才说到的是终身成就奖得主奥普拉·温弗瑞的故事。当然了，一般能得终身成就奖的年龄都不会太小了，不过今年的金球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年轻的90后小生、小花们开始全面攻占奖项。比如凭借《伯德小姐》获得电影类最佳女主角奖的演员希尔莎·罗南，她1994年出生于纽约，后来在爱尔兰的一个小镇长大，现在还不满24岁。13岁的时候，她就因为出演电影《赎罪》展现出了过人的表演天赋，拿下了奥斯卡和金球奖的双提名。2015年她又凭借电影《布鲁克林》再次获得奥斯卡和金球奖提名的认可。那这次获奖的电影《伯德小姐》讲的也是年轻人的故事，一位高中女生在亲情、友情、爱情方面遇到的奇葩事儿，而希尔莎·罗南的表演恰到好处地展现出了这个年纪应有的年少轻狂，将一个外表普通、内心却自信张狂的叛逆少女演绎得淋漓尽致。据说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希尔莎·罗南从拿到剧本就常常打电话和导演沟通，一打就是10几个小时。因为从小老出去演戏，她的校园经历其实并不多，于是呢，她就借了导演高中时期的少女日记看。因为故事发生在洛杉矶，而她说的是一口爱尔兰口音，也为此专门花时间学习。导演就夸她说，她不想当明星，只想当演员。我觉得这句话真是一句非常高的赞誉了。其实今年这届金球奖可以说是新人辈出，除了刚才这位伯德小姐，还有凭借《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获得提名的95后提摩西·查拉梅，被网友亲切地称之为甜茶，他也是今年好莱坞人气最高的新人王之一。 这些年轻人的崛起也反映出了好莱坞人才辈出的景象。咱们的网友就说了，你看人家好莱坞的这个流量小生小花啊，成绩已经如此傲人了，中国的年轻演员还得加把劲儿，打磨演技啊。说到这儿，咱们今天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好，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昨天海神推荐的活动结束啊，电话持续沸腾，大家的热情非常高。 年底了，送礼什么的，我觉得600多块钱送你们的这款海参很大气，关键呢是礼盒装的。 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们这个海参还能保证是进口的？ 听你们讲10几块钱吃一次，不瞒你们哦，我还没有吃过海参呢。想试试。 没错，正是让您用一次聚餐的钱，一件大衣的钱，吃上一年的海底人参海参。我们这次推荐的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呢，也是颠覆了大家的观念了。野生的又是一级品的海参，个个都是精华，而且呢1999元可以吃上一年的海参，还送焖烧杯加上驼毛杯，太划算了。 那此刻拨打4007106108，一盒是200克，原价1999，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划算到每盒只要666块钱。 这要是一周吃两次的话，全家呢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呢。而且呢，成功订购啊，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杯免费赠送。 没错，冬天送被子温暖一辈子，更何况今天送的还是晋中四斤半2米乘以2米3的冬季大被子。您要知道啊，这在享购时间那可是冬季的销量明星，团购价都得大几百。今天呢，春节专档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送， 是 难怪这会儿我们的4007106108、4007106108都是6盒9盒的在订购呢。 对， 没有打进电话的，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1775的朋友说啊，真的是想不到金阁海参10几块钱就能够吃到了，而且还送4斤多的驼毛贝，要不是你们的老会员，我是真不敢打这个电话。确实啊，没有我们做不到，只有您想不到，这一批次的海参呢做到了这样的价格，首次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1999元带回家3盒600克的野生淡干海参，每一头只要15块钱。 提醒大家，我们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了，保证都是进口的海参，保证呢每一头海参啊都是淡干的，所以呢打算送给父母、给孩子、自己吃的朋友们，现在新春特惠的好机会，花1999元直接可以买回家3盒，总共是600克的淡干海参，还送到一只海参焖烧杯和一床100粒驼毛被，玫红色的礼袋包装，送人自用都可以。关键是啊，吊牌上明明白白的写着2980元，所以别犹豫了，现在就下手，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年老入世。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